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接下来的一周，沈四与演艺公司的同事们开始了紧张而高强度的排练。他每天上午都在健身房，在私教的指导下锻炼体能和体型，下午则配合舞蹈老师与伴舞的人一起跳到精疲力竭。但诡异的是，他一遍一遍和音乐总监核对音乐的编曲、演奏等，却一直没有在现场开声唱哪怕一句。私下里，音乐总监找过周文，指责沈四傲慢不肯配合，周文却推说沈四的声带不舒服要养一阵儿，要等开唱的时候一定会全力配合。他当然希望沈四真的能唱歌，可是因为2年前的事情，沈四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已经完全不能在人前唱歌了。他甚至是抵触唱歌的。这2年，周文带着沈四看了无数的心理医生，却始终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案。这应该是沈四的最后一次巡演，哪怕是假唱，周文也要让沈四完美收官。这天晚上，沈四独自一人来到他的私人录音棚。有多久没有到这个地方了呢？沈四都快忘记上一次走进这里的感觉了。自从2年半以前被困在那个地下2层的小洞库里，直到现在，他对封闭的环境仍心有余悸。但今天他想要挑战一下，他没有开灯，靠嗅觉辨别曾经熟悉的一切。皮质沙发散发出温热干燥的气息，窗外有淡白的星光透了进来，给林立的乐器们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幽光。一切都看不真切，像静默的逝者，一个一个高低错落地蹲在角落里，固执地守候着久无人问津的私密空间。曾经他们是那样的喧嚣热闹，在最好的乐队手里尽情地释放。抱歉让你们寂寞太久，沈四骨节分明的手指轻颤着抚过架子鼓紧绷的鼓面，仿佛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渴望音乐给灵魂带来的战力。他站到调音台前，导入这次演唱会的所有曲目，然而推开录音间厚重的隔音门，闪身进入，当门无声无息地关上时，他便与整个世界隔离开了。巨大的玻璃屏幕内漆黑一片，沈四走到曾经站过无数次的位置，上一次录音时调好话筒的高度，到现在也没有人动过，依然与他默契。他戴上耳机，让黑暗与流淌的音乐将他包围。沈思全神贯注地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开启，想要从灵魂深处翻涌出天籁之声，但声音却哽在喉咙里。手臂似乎被一条看不见的牛筋绳死死勒住，舌尖涌上淡淡的血腥味，原本湿润的喉咙长出了无形的硬痂，脸上火辣辣的，一个接一个虚无的耳光击上面颊。渐渐的，耳机里的音乐声被噼噼啪啪的耳光声所掩盖。沈思猛地睁开眼睛，胃抽搐的疼痛了起来。他又失败了。 沈思一把扯下了耳机，几乎是狂躁地狠狠地砸向了地面，手高高地扬起，在落下的一瞬间又骤然停住。他耳边响起了徐志怡沙哑而自负的声音：人人都说我是天才，其实我只是比别人失败的次数更多而已。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失败。是啊，一次不行还有第二次。沈思又戴上了耳机，重新调整情绪，然而黑暗中始终有一双疯狂的眼睛充满嘲讽地望着他。那双眼睛离他那么近，清晰到连其中布满血丝的戾气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冷汗顺着他的脊背似蛇般的流下，他紧握拳头与那双眼睛对抗着，但那双眼睛如拘缚骨，仿佛要把他的灵魂都掏空。沈思猛地想起那一夜电波那头徐志怡轻柔的呼吸声，还有他睡着后偶尔粗重的鼻息，不知为何眼前那双眼的戾气突然就淡了。沈思心中一动，他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拨通了徐志怡的电话。他的号码一直停留在他最近联系人的名单里，400万，金光闪闪的400万。沈思轻轻地念着徐志怡的名字，沈思的心好像被最温柔的春风光顾了，一夜之间荒芜里出现了生机。400万，你今天还好吗？沈思的声音也温柔的像春天樱花的初蕊。累。而徐志怡只说了一个字，一天的疲惫暴露无遗。你睡不着？徐志怡有气无力，嗓子像两片坏掉的毛玻璃在相互的摩擦着。那我唱歌给你听。又催眠？徐志怡，你就当是吧。对我那么好？喂，因为你值400万啊，在社会投资之前当然要对你好一点。沈思轻笑，黑暗中那笑声中的暖意简直有形有质，触手可及。那我闭耳恭听。徐志怡合起正在看的书，握进被窝里，将手机夹在耳朵与枕头之间固定好。正好入睡前的辗转反侧是他一天中最大的煎熬。此时沈思的歌声像是晨间森林里的轻雾一样弥漫了过来，慢慢地在他周围氤氲开来，一层一层将他包裹，将他湿润，将他抚慰。这靡靡之音好似轻柔的手轻轻地抚拍着他的后背，拨松了他紧绷的神经，抚平了他的焦虑不安和僵直的背脊。温柔的声线渐渐化作湖水，涟漪微荡，它漂浮在其中，被一波一波的声浪推送摇晃，逐渐滑向湖心，滑入黑甜的漩涡中。对沈思来说，这是疯狂排练力图战胜心魔的一周；对疾控中心来说，这是紧迫而频繁出招的一周。这一周疾控中心任命13+3P 以上的病毒实验室生物研究所成立了研究小组，从疫苗、生物制剂、治疗方案、特效药等各个方面尝试找出病毒的弱点。徐志怡的实验室也正式接受了疾控中心的委托，由王院长和徐志怡牵头成立了17人的特别小组，专门研究这一新型病毒，争取尽快找到对付这种病毒的方法。由于病毒是 H5N1 与 H1N1 结合后的超级变种，他们给这种病毒取名叫 SH5N1。同时，由于徐志怡提交了 SH5N1 的基因密码，各疾控中心可以快速进行病毒筛查。卫生部门及搜集各地医院的情况，这才惊觉，短短一周，病情就已经全国蔓延开了。已经有16个省市查出了3789名受感染的人群，其中486人死亡。而活着的病人里，有一半住进了 ICU， 能不能抢救过来还悬而未决。各大医院悄无声息地连夜开辟了发热门诊，建立了传染科室。有条件的城市全部成立专门的医院来收容治疗被感染的病人。冬天已是强弩之末，可是初春的气息却被死亡的阴霾压抑着，就连河边嫩柳刚刚抽出的一星生机也蒙着灰。 这一周对于懵懵懂懂的普通民众来说，更是极度恐慌的一周。若把这些关于病毒的流言串联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突然之间，人们什么也不关心了，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惧成为唯一热议的话题。各大药店的相关物资价格飞涨，却仍然顶不住夜以继日疯狂抢购的人群。白醋、消毒剂、抗病毒冲剂、肺炎灵、咳漱口水、口罩、手套、体温计、消毒纸巾等频频断货。一眼望去，满大街都是白花花的口罩，甚至有人戴着防毒面具出门。沈四已经公开在微博上转发各种关于病毒的小道消息，一再提醒他的粉丝们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共场合逗留。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究竟要不要马上公布病毒的信息。反对方认为，民众已经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一旦清楚病毒的可怕，会更加的歇斯底里，已经失控的抢购现象会变得更加失控，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医院、学校、工厂、市场等都会因恐慌而出现停工、罢工，公共交通甚至整个社会系统都会彻底瘫痪，人心涣散，不法分子会趁机为非作歹，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也会飙升，出入境会被限制起来，正常的商务往来也会停滞。而支持方则认为，流言已经满天飞，而且流言几乎就是真相，如果否认，事后被揭穿等于自扇耳光，就算再多顾虑也不能阻止民众的知情权，民众必须尽早在疾控专家的指导下武装起来对抗病毒。苏青在讨论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几乎是拍着桌子力争，在这种超级病毒之前，我们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都有可能藏着炸弹，隐瞒就是杀人，病毒已经失控，再不知道民众做好正确的防范措施，更多无辜的人会被感染，到最后我们都会是罪人。这句话像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口。第二天，苏青在卫生部的授权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徐志怡也受邀参加，他负责对外讲解所有已经证实的 SH5N1 的相关信息。作为呼吸内科方面的权威，方恒也在发布会上详细传授了正确的防范知识，并通过媒体号召民众，一旦出现相应的症状，立刻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切勿因为担心被感染而讳疾忌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发布完信息之后，媒体记者集体沉默了。他们都没有料想到，真相与流言居然如此相近。大家好像被一记重拳同时砸晕了，又好像被恐惧扼住了脖子，发不出任何质疑的声音，现场鸦雀无声。好几分钟之后，记者们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纷纷发问，大厅里顿时被声浪炸开了锅。我们到医院就诊不会因此而被感染吗？近期的所有公共活动都会被取消吗？什么时候才会有所突破？请问政府还会有进一步的举措吗？病毒发现多久了？为何现在才公布？记者赵春化戴着口罩，差点将录音笔塞到徐志怡的喉咙里。在发布会之前，你们不就已经知道了吗？公布难道一定要公开说才算？徐志怡有点不耐烦，他惦记着实验室，想要立刻抽身回去，但由于他是病毒的发现者，必须由他来对公众解释。那之前是您透露出来的病毒消息吗？赵春化乘胜追击，苏青忙帮女儿解围，我们从未隐瞒过病毒的信息，只是一直没能确认。徐教授，你有信心能找到对付这次病毒的方案吗？赵春化再接再厉，我们所有人都会尽力而为的。信心这种事情，等我研究出病毒的弱点，你再来问我吧。有记者当场就笑了，紧张的气氛得以宣泄。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向全球发出了警告，各国前往中国的旅行、商务签证全部暂停。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微信、Facebook， 从新闻媒体到社交平台，全部都聚焦于这场瘟疫。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全部放上了警示标志，机场、公交站、地铁口、学校、医院门口、大楼的入口都有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测体温、发放口罩、喷洒消毒药水。 小区里的安眠告示、24小时滚动新闻、专家访谈节目一夜之间全冒了出来，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的都是烧煮白醋的浓烈酸味儿。方恒拎着收拾好的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从小区里经过时，感觉自己就像是泡在了一个大醋缸里。其实这些普通的消毒杀菌的措施在如此暴烈的病毒面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罢了。当晚方恒就被调到了上海传染病医院，上海以及周边所有的被传染的病人都转移到了这里，一夜之间偌大的医院就人满为患。被派到这里的医护人员都是签了生死状的，有些医生甚至提前就写好了遗书。人人都知道，也许这就是一次有去无回的生死大冒险。可是看到那些倒下的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时，他们又会忘记自身的恐惧，全情投入到抢救之中。这些倒下的人里有老有少，有新婚夫妇，有出生的婴儿，有豆蔻少女，有行业的精英，有一家五口，更有很多很多的医护人员。然而此刻他们的身份都只有同一个，被病毒折磨摧残的地狱囚徒。第一个晚上就死了16个人，方恒的小组苦熬了一个通宵，分给他们的9个病人死了5个，救回4个，这4个算是进入了平稳期。看着同样汗流浃背、被病人咳出的污血、痰液喷溅的满身的护士们，方恒的心紧紧地揪着，只觉得一股力量顺着脚底快速地流失。他们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透过护目镜上干涸的血迹，方恒看见5个姑娘的脸上全是眼泪，可是眼睛却大大地睁着，像被抽走了灵魂一般。是恐惧、悲伤还是无助？所有的药物都只能暂时控制住病人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急性的内脏衰竭，顷刻之间就能要了人命。如此恐怖的病毒就活跃在病房里的每一寸空气里，活跃在病人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细胞里。死亡与医护人员的距离只隔了薄薄的一层面罩。尽管刚才给病人插管、上呼吸机、吸痰、换洗、打针的时候，姑娘们一点都没有犹豫、没有退缩，没有想过万一护士罩破裂，她们自己也会被死神掐住。可是现在刚刚一交接完换班的当下，一离开病人的视线，她们就崩溃了。她们都是在呼吸内科工作了6、7年的老护士了，可是一夜之间在他们的手上同时有那么多生命失去，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其中一个刚刚被他们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女病人，得知自己新婚才5天的丈夫在她醒来的前半个小时抢救无效永远离开她时，原本虚弱到极致的她就像被恶魔附身，歇斯底里的尖叫，不断的痛哭，不断挣扎着要爬起来去看她。她无法相信怎么一息之间就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已经与他隔了阴阳。3个护士上阵都按不住他，他疯狂地扯掉呼吸机，奋力挣扎，大口的鲜血顺着他的嘴唇喷涌而出，来不及抢救他就头一歪，抽搐着倒下，骤然停止了呼吸。那惨烈的场面令其中的一个护士当场就瘫在了地上。交接完班从病房里出来，层层消毒，反复洗手浸泡消毒液的时候，方恒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停地颤抖。刚刚有5条生命从这双手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与这个世界诀别，沉入永恒的无边的黑暗中。他只觉得心力憔悴，呆呆地看着镜子里嘴唇发青、眼眶凹陷的自己，恍惚一夜之间就老了10岁。方恒像行尸走肉一般摇晃着回了自己的宿舍。这是一个完全隔离于外界的传染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能离开这里，相当于他们也被变相的隔离了，只是这隔离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一时间方恒耳边回荡着那些被强制送到这里隔离的病人的哭叫声，他们哀声绝望地捶打着房门，要求放他们出去。人人怕是一进到这里就再也出不去了吧。他抬头看了一眼灰紫色天幕上稀稀疏疏的冷淡的星光，这样清明的夜空自己还有命一直一直看下去吗？ 作为主动请愿来医院救人的医生，他知道肩上的重担，身为医者的使命感令他不敢退缩。是的，他怕一犹豫就会害怕。此刻精疲力竭地倒在硬邦邦的单人床板上，他感觉灵魂与身体都倦乏极了，可怎么也无法合眼，一闭上眼，那些垂死挣扎的面孔就会出现。他掏出手机录了一段音，将所有病人的情况、发病的症状、死亡的症状和治疗方案、治疗效果都梳理了一遍，然后他将这段录音发送给徐之仪。在录音的最后，他对徐之仪说，小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勇气能够一直坚守在这里，但是请你一定要想到办法救救这些人，救救我们大家，拜托了。收到这段录音的时候，徐志怡已经又在实验室熬了整整两天48小时不吃不喝，累极了，就蜷缩在地上打个盹儿。为了防止病毒外泄，实验室里的气压要保持在负压的状态，再加上密不透风的防护行头，原本一两个小时可以完成的工作在这里要用4-5个小时。由于实验量巨大，人手严重不够，他甚至要亲自动手刷洗自己用完的所有器皿。徐志仪这样拼命的工作，他的团队也没有一个人敢偷懒。然而也有人熬不住，私下发发牢骚，骂徐志仪几句老妖婆，更有体弱的研究员在做实验的时候喘不过气晕倒了。可是等徐志仪将风恒发来的录音播放给大家听时，连最爱发牢骚的任飞飞也闭上了嘴，晕倒的研究员更是一输完液便咬牙连续18个小时蹲守在自己的实验台前。王院长本人也彻夜不休地在场外调度指挥，朱玲全组人都停下手里的研究项目，全力以赴配合徐志仪，甘心为徐志仪做助手。就在徐志仪全力投入研究，在实验室浑浑噩噩，几乎是不见天日的工作时，疾控中心发出通告，要求所有演艺单位取消公共演出，减少聚众传染的机会。开机了一半的夜行被临时叫停，整个横店影视基地变成了一座空城，所有拍摄都无限延期，沈四的好几个粉丝见面会也相继取消，就连沈四远在4个月之后的巡演，公司也接到了叫停通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 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 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风儿和谢华现在已经绝对的远离了人群。风儿看着谢华的背影，心里头突然突突地跳了一下。谢华转过头来，向他伸出了一只温柔的手。 来，我拉你。 别上去了，这周围已经没有人了。 来吧，你不想有个安静的空间？ 风儿还是把手交给了谢华，心里有了种异样的感觉。他又向上爬了一小段路，风儿又停了下来。 阿华，天黑了，别上去了，搞不好会滴胶的。 谢华不再回答，突然粗暴地扭住风儿的手臂，往山上拖去。杨真那句话立刻像鼓槌一样在风儿的心里重重敲击。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要离开人群。 不， 谢华重重一拳打在风儿的小腹上，把风儿的叫声拦腰斩断。那中断的叫声在夜空里显得格外凄厉。就在这时，灯光闪烁，一辆警车呼啸着开了过来，冲下公路，一直开到山脚边没有路的地方为止。两盏前灯照着山坡，杨真跳下车来，手里拿着无线扩音器，警车上的喇叭顺着风声将杨真的声音传遍小山。 风儿，我刚才听到了你的声音，你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受到伤害？ 风儿的口鼻已经被谢华完全捂住，整个身体被谢华压倒在地，他死命地在咬着谢华的手掌，感觉到谢华手臂在颤抖，但谢华却不出一声，像一只被锁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样，狠狠地压着风儿。 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一直跟踪你的手机信号，你是否有危险？ 杨真一面向山上寻来，一面用扩音器大声呼喊，话更多的是喊给谢华听的。谢华全部为所动，把风儿带到这里只是为了在杀人时不受到干扰，至于行凶后是否被警方抓到，他全不考虑，或者说阿辉不考虑。他已经有成百上千个替身，吃掉个把全不会当回事。风儿的眼睛发花了，胸膛就像要炸开一样，那个曾经给过他温暖情爱的怀抱，如今就要成为他的坟墓。谢华并非壮汉，但此时在阿辉机械意志的控制下，他的潜力正被尽数激发出来，双臂直如铁箍一样。小山虽然不大，但杨真一个人想要迅速找到风儿仍然十分困难。忽然，他作为心理医生受过的训练，本能地涌了上来。角色迁移。 阿辉，目标文件错误，文件正在使用，终止删除。 仿佛魔咒一样，勒在风儿身上的两道铁箍松了一下，求生的欲望支撑着风儿。就在对方松开的一瞬间，风儿猛地拉开谢华的手臂。 我在这儿。 声音又一次被谢华的猛击打断了，变成一声痛苦的呻吟。杨真飞奔过来，山路崎岖，光线暗弱，但杨真毕竟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员，仅仅十几秒钟，他就冲到近前，看到谢华举起一块山石向风儿的头上砸去。杨真一枪击中了那块石头，子弹的惯性把石头打偏，落在风儿头部一侧。谢华也站立不稳，向前扑倒。杨真又是一枪打在谢华的肋部，谢华捂着肋部倒在地上呻吟。风儿挣扎着爬起来，第一个反应竟是翻身去查看躺在地上的谢华。 杨姐，他受伤了。橡胶子弹，防爆用品。 谢华确实是在平力群整理的25万分之1相似度的大名单上，但却没有列上具体排查名单。杨真委托张继东的刑警队调查武汉当地的怀疑对象，谢华在第一轮就过了关。他是一家网络公司的网管，职业生活记录良好，收入也不少。虽然离婚独居，但是平时与同事关系不错，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谢华立刻被送到心理治疗中心的 IDA 治疗处，由警方监护治疗。杨真的心情又沉重了许多。谢华成为阿辉的俘虏，意味着阿辉的影响力比事先设想的大得多。国内许许多多像谢华这样的受害者，一旦失去阿辉的指引，可能会爆发不可预料的行为。杨真从心理治疗中心回到侦查局，风儿一直待在侦查局的休息室里，由牟爱兰陪着。看到杨真回来，风儿立刻站起来。 怎么样？怎么回事？谢华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阿辉催眠了，阿辉的潜意识潜伏在谢华的人格深处，平时并不显露出来，但你告诉他你能上机了，这就触动了阿辉的潜意识，他开始怀疑你参与了侦查局对阿辉的侦查。这个地区只有我们有权批准你使用计算机。 谢华只是个网管，那会了解这么深的法律问题？ 这是谢华的手机，你看看。谢华不，谢华头脑中的阿辉最初只是怀疑，但他在上厕所那段时间连上了阿辉网站，等于是阿辉局部片段的意识和整体的阿辉意识连在一起。这次通话手机里有记录，要知道与阿辉网站连接后，谢华几乎就是无所不知的超人了，他分享着阿辉巨大的信息库，即使信息库里暂时没有了，阿辉也可以在网上自行漫游，找到以后通知谢华或者其他替身。 他真的要杀我？ 不是谢华，是阿辉真的要杀你，或者说删除你。我们这些人可能都在他的删除目标之内，只是他还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杨真搂住风儿的肩膀，瘦弱的肩膀在颤抖。风儿忽然挣出杨真的双臂，掏出自己的手机拨了个号码。 外婆，我在侦查局杨主任这儿，我很忙，几天之内回不了家，您别担心，注意身体。 怎么？ 杨主任，您的食堂磁卡借我用一下，一日三餐我都在这儿吃了。 凤儿，不要着急。 杨主任，您知道我在急什么？我要见回我爱的人。 穿着松糕鞋的凤儿大步走进信息犯罪研究室，牟爱兰一时都跟不上他的脚步。一进屋，凤儿就找到刘文祥。 组长，请您打开阿辉的数据库，找到谢华的对话资料。 然后呢？你准备？ 我亲自做模拟数据库。 可是你知道谢华和阿辉谈了些什么吗？他当着你的面和阿辉交谈过吗？ 他没有当过我的面找过阿辉，但他上网的习惯我一清二楚。他爱用什么输入法，爱用什么标点符号，爱用什么化名，爱讲什么话。刘组长，你快登录吧，快登录吧。 刘文祥没再说什么，转身向李小健做了个手势，两人坐下来开始远程登录。五分钟后，一个属于谢华的文件包下载到研究室的系统内，刘文祥反复杀了毒，确认安全无误。 我传到你的机器上。 嗯。风儿的手指一直没有停止按键，一行行汉英混合的文件流水般出现在监视器上。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大家都通过自己面前的机器观看风儿建立的模拟数据库。风儿把谢华网上谈话的特征一条条的输入，再转换成数据库模式，速度之快，思路之流畅，仿佛他就像是谢华本人。一个小时过去了，风儿终于为这个数据库画上休止符。他输入匹配程序，狠狠地敲下回车键。 去死吧。 静静的研究室里响起了连绵不断的滑趴声，那是服务器在做匹配和翻译处理。风儿跳起来，跑到门后面的盆架上找了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屋子里的空调运行得很正常，只是风儿此时的情绪和精力消耗不正常。风儿慢慢的慢慢的走回自己的座位，帮着监视器却什么也看不到，好像是大脑故意不让自己看到一样。 打开了。 刘文祥不爱动感情，此时也不禁的猛拍了一下巴掌。风儿立刻一步窜到电脑桌前，只见屏幕上正在一行行的用传统数据库程序显示着对话内容，阿辉数据库的编码方式迎刃而解。风儿往转椅背上一靠，虚脱一样喘着粗气。有了翻译模式，服务器很快全部溢出了收集到的六份对话记录，不过每一份记录都包含着数百次网络对话的影音文字资料，大量的闲言碎语、混乱的图片、杂七杂八的音响信号堆积在里面，称得上浩如烟海。刘文祥等人设定了几个选择目标，由服务器从中进行选取。当天下午，他们首先取得了谢华催眠过程的证据，把谢华作为第一个取证对象是刘文祥安排的。几天相处下来，大家都在主动关心着风儿的命运。在这份资料中，他们头一次看到阿辉选择替身、催眠替身的全过程。阿辉通过非法入侵用户单位的数据库，看到替身的影像，收集过替身的生活资料。阿辉能在两三次对话后找到选择替身最关心的话题，以便把他留在自己的对面。最初十几次对话，阿辉加入了如果我是阿辉的暗示，暗示的次数逐渐增加，后来改为我是阿辉。大约30次对话后，阿辉开始渗入他的数字语言，一点点渗透数字世界的价值观，而被他催眠的替身则一点点失去个性，越来越多的机械重复着阿辉的语言。谢华这么多次与阿辉的对话，不仅风儿不知道，甚至他的同事也没有察觉。谢华本身就是网络管理员，他精心地删去了自己的上网记录，其中有一次长达35个小时的密集催眠，大概是谢华在休假时进行的。在这35个小时中，我是阿辉像咒语一样出现过1000多次，同时还伴随着谢华平时最喜欢的音乐、影像和文字。其 其中一项的强化事物就是风儿的照片，是阿辉从风儿以前打过交道的个人网页上盗载的。风儿的心里又喜又恨，喜的是他进一步知道自己在谢华心中的位置，恨的是自己竟然被用作伤害谢华的工具。这次密集催眠最后溶解了谢华的自我意识，从这以后谢华开始把自己当成了阿辉，而把谢华这个身份以及他拥有的一切看成混迹在非数字世界的权宜之计。双方之间的对话不再以你我的称呼进行，而是像杨真他们曾经在鲁卫中身上看到的那样，阿辉讲述一句，谢华复述一句，谢华真正成了行尸走肉。其实谢华成为阿辉的替身也只是半个月之前的事儿。这段时间内谢华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清醒的，需要的时候阿辉的意志就通过某次上网行为阴魂附体一样支配着谢华的全部身心，一共为阿辉执行了十次任务，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有最后一次触目惊心，删除多媒体文件，张小凤眼泪顺着风儿的脸颊流淌，牟爱兰把她抖动不停的身体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杨真的主任专用车风驰电掣般的奔向长沙，再一次驶进 HAI 公司总部。这一次同前来的技术人员除了刘文祥之外还有风儿，他们的任务还是在必要时提供技术方面的说明，以对付林朝忠之类技术专家们有可能发出的责问。风儿虽然在软件世界和网络天地里纵横驰骋，但以前最多只在那种小作坊式的软件公司待过，走进这种世界级大型 IT 企业的大门还是头一次。不过此时悲愤的心情已经使他失去了好奇心。对于 HAI 公司来说，杨真这样的警方人物第二次光临绝不是什么好事，总裁办公室的气氛也显得很紧张。除了高玉文外，总裁助理和林朝忠都已经聚在那里迎候大家。等到服务生把饮料放在每个人面前退出去后，空气就像是要点燃前的火药桶一样。 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通告，对阿辉的危险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这次来与上次的目的一样，甚至更迫切，希望你们暂时关闭阿辉网站，清查阿辉一年来自主生成的那些程序，并配合我们调查这些强制催眠的案例，直到搞清他们的危险性。我想你们作为一家有国际声誉的企业，当然不可能故意设计出一个危害用户个人心理健康甚至危害个人生命的软件程序，但如果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不做任何处理，那么情况依然是严重的。无论你们在哪个国家从事此类活动，当地政府都不可能不闻不问。 杨主任，是什么专家告诉你们阿辉软件有问题？要知道世界上最懂自主生成软件的人就在 HAI 公司，就在这间屋子里。 林朝忠先生，我们的专家固然没有能力像您那样建造一幢华美的大厦，但从您建造的大厦上找到一两条危险的裂缝还是能办到的。难道一幢楼房一定要在倒塌之后才能断定它是危房吗？再说我们已经把收集到的证据提交给了你们，你们难道不能理智地判断一下吗？ 那好吧，你们那些破烂证据是从什么地方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搞到的？ 我们的调查符合司法程序并且按照程序，调查结果不会随意透露出去，只能作为司法部门的内部资料，这一点请你们放心。但是如果一定要通过公开的司法程序才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些资料当然也不得不公开了。 林先生，杨主任是好意， 请不要发脾气。杨主任，是这样，您也知道网络企业的运作方式，一个网站没有充分理由，不要说暂停，就是十几分钟的服务中断，都会带来严重影响。许多人把网络世界当成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他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中断呢？ 高先生，可能有些人把网络当成了空气那样重要，但不等于就是把阿辉网站当成空气那样重要。阿辉网站只是个提供生活资讯的网站，与从事在线交易或者提供科学资讯的网站不可相提并论。 无聊的谈话。 林朝忠突然站起来向门外走去，刘文祥和风儿的脸气得通红，杨真表现得依旧极有修养。 高先生，上次我曾经提醒过您，你们这样的企业如果任由技术骨干说了算的话，将来会有麻烦的。他们极有可能利用您不通晓技术的弱点，掩饰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最后受损失的是企业，包括您这样的企业负责人在内，这一点你应该理解。 林先生的性格是有些问题，但他的职业素养是一流的，他不能忍受人们对他的成果的指责，这也算是天才的弱点吧。 靠虚张声势掩饰自己错误的人只能叫蠢才。 好吧，不谈林朝忠的问题， HAI 公司是由您来负责的，如果最终证明它的运行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您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客气地讲，这是我最后一次以请求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件案子，如果依然没有结果，我将呈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到那时，你们要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关闭阿辉网站，损失肯定会很大。 本公司有很好的规章制度，责任和权力的安排也很均衡，这一点您可以放心。至于您提供的那些调查结果，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突击做了研究，我们的结论是那些网民的心理素质有问题。要知道，人群中百分之几的心理变态者和易成瘾者，这在高度紧张的现代社会并不新鲜，中国是这样，我们美国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单独为他们设计一种应用程序。 你们左一个没有责任，右一个没有证据，可是有人死了，孤儿寡母留下一群，你们就算是讲讲良心吧，停一停你们所谓的业务有什么不行啊？ 高玉文真是个中国通，竟然能听懂包含在风儿话里的激烈情感，一时滞住了，杨真也愣住了，这不是风儿能讲出的话，但风儿确实讲出来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还有人爱，到处是笑声和大贩卖，是我最有不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